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萌自然名叫东小麦，学艺术出身，顺风顺水做到首席设计师之后，开始转型做公益，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自然体验师。2014年创办盖亚自然学校，致力于以专业、系统、自运营的可持续模式为国人提供自然和环境教育。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萌。2010年，张萌参与了自然体验师培训，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感受到了人和自然真切的连接，也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平和而充盈。他非常想把自己的心得分享给更多的人，而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好机会。 正好是在2013年，我印象也很深。有一个项目组织，国内的一些人去到日本参观他们的自然学校。那在日本呢，自然教育已经有30多年了，有自然学校4000多所，现在有4000多所了，所以我们就想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去了以后就特别激动，就发现哎，他们做的这些事儿，其实我们也在做。甚至如果说从单一项目来讲，有的课程我们做的可能还更好啊，一点不差。但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做的更专业、系统、可持续。尤其是这种能自我造学，每一个学校其实都不大，但是他们能够照顾到一个社区人们去了解自然，去了解自己的本土，甚至包括本土的文化，然后去了解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促使这种社会的平和的状态产生。所以我觉得哎呀，太棒了，这样的方式，回来就特别激动。然后 你也要办个学校。 对所以就当时就跟很多伙伴做了一个分享会。然后就说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一个自然学校。登高一呼啊，所谓啊，立刻就有人跑过来说啊，你这个不要冲动，这个事儿可不那么简单。要钱，要地儿，要人。咱们什么都没有。 而且关键你把这概念跟人解释清楚，我觉得都挺费劲的。 对都不容易。其实自己也觉得这事儿自己真的很明白吗？但是那个时候说实话，自己已经做了4年的志愿者了。也算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思考。也可以说那时候开始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要怎么样过。而且在那之前的1-2年已经逐步的设计的部分和大学老师的部分都越做越少。那这个在做这个自然体验活动啊，或做自然体验师的这些分享啊，越来越多了，这个内容慢慢我就觉得哎，它有点像我的一个职业，但我觉得那不够，我希望它成为我后半生的一个事业。一个能够让我的人生下半场有所托付的这样的一件事， 就找着方向了。 对， 其实就挺不容易的啦。 是，而且我自己思考了很长时间是不是一个冲动。那我想在4年当中的思考，我是可以很笃定的认定我是 要做这件事儿的。那这里面其实后来也是会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第一个我特别想分享的就是当时我有一个好伙伴，叫橙子。那我们俩是同期。 你们都是自然名哈。 对对对，我们都是。 就是做你们这个自然学校自然体验师的人都需要有一个自然的名字。 对对， 比如说你叫冬小麦， 对， 他叫橙子。 对对对。 可能有的叫小茉莉，有的叫什么。 是的是的。 是吗？ 是的是的，植物动物自然现象。那其实我们取自然名它是有道理的，那也是有意味的。那一方面呢，是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名字和大自然产生最紧密的连结。比如说自从我叫了冬小麦，这个哪里丰收了哪里欠收了，我就觉得和我有关，对，然后哪里又有了什么样的新的品种，别的伙伴也是碰到有这样的报道就会发给我，所以这种连结是特别紧密的。第二一个，我们希望放下社会身份，那你既不是老师啊，也不是什么长官或者是什么老总， 就是自然当中的一员， 对，就像自然当中一样，大象再大也有自己的天敌，蚂蚁再小也有自己的生态作用，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名字啊，我们放下那个所谓的成功的我、失败的我、各种社会标签的我，而回到自然当中作为自然一份子。那还有一个意味就是会希望能有一个向大自然学习的开启。你比如说有一个伙伴他叫姚光，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北斗七星的第七颗星，然后我就说啊，我也学习到了。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呼唤自然名，一方面觉得很亲切，一方面就有攀谈的这个谈资，就很容易拉近距离，啊，你为什么叫这个呀，对对对，然后互相之间 一下子就觉得咱们一伙儿的， 对对对对，然后互相之间也可以因为这个去学习到包括很多自然现象都非常有意思， 听起来就特别有趣哈。 对对对对， 所以你那个好朋友叫橙子。 橙子，对，然后呢我们俩呢是同期的，他也是2010年我们算第一期的自然体验师，然后学完之后他也是很受感动，然后我们俩就说能不能我们俩单独来负责这个自然体验师培训这件事儿，那这样就会特别大量的和这个志愿者其他的志愿者去做交流，有很多的志愿者成为后来做自然教育的主力军。后来我们俩等于做了4年志愿者吧，同学一直在这样搭档。那大家都知道哈，感性的小麦，理性的橙子，因为他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人家 是学艺术的 啊，对对对，他是很理性那种，做网校啊，做到管理层很厉害的。然后我就找到他，我说橙子，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后半生要做什么？然后他说，应该是就做这个吧，做自然教育啊，做环境教育。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辞职来做？然后他说迟早。然后我就说迟不如早。我说你和我一起做自然学校吧，然后他就说你让我想想，我想那这就是一个婉言拒绝的意思，对吧，结果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星期他主动找到我，他说小麦，我想好了，我要和你一起做自然学校，然后他就把职给辞了。我就特别吃惊，我说啊，我还什么都没有呢，那生活咱还没着落呢，怎么 办？完全没给自己留后路啊。 对对对对对，我说这怎么办？所以后来我们俩就分工，他就去到日本去自然学校里去做研修，然后我就在这边开始动员其他的志愿者，希望大家咱们一起来做一个我们叫社会企业的模式，就是说用一些商业操作模式，但是呢是目标是为了回馈社会，去促进社会发展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商业注册啊，然后我们就需要股东，希望大家能来入股。大家能有什么呢？我当时做的那个 PPT， 然后这边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就说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说大家能获得什么呢？这一篇过去了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大家不可能有分红，我们是要回馈社会，包括自己的再发展。 那什么都没有，干嘛要一起？ 那我为什么要来？ 对呀，那为什么要来？下一篇是我，因为我做设计的嘛，我会 P 图。有一张就是很多石块上面是有志愿者的自然名的那么一张图片，说，但是在未来自然学校的基石上会刻有你的名字。当时自己说的时候都有点心虚，你知道吗？觉得这不忽悠别人吗？啊，让人出钱，让人出力，最后还啥都没有，就为了共同实现一个梦想，这事儿不靠谱，我自己认为不靠谱。但是让我特别感动，26位。志愿者愿意做股东，我们当时也确实是为了能有更多人参与嘛，这个股金也不高，但是能有这么多人在认为没有什么回报的基础之上，就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一个共同的热爱，去共同来做这件事，还是很了不起的。 是， 张萌，自然名叫东小麦，学艺术出身，顺风顺水做到首席设计师之后，开始转型做公益，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自然体验师。2014年创办盖亚自然学校，致力于以专业、系统、自运营的可持续模式，为国人提供自然和环境教育。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萌。张萌和他的伙伴们2013年开始筹办盖亚自然学校，直到2014年才算是真正落了听。这中间的过程，张萌用了两个字来形容，叫做痛苦。 这一年的时间，说实话哈，非常痛苦。因为做企业大家也有经验，这个做公益也有经验，这个中间那个叫社会企业的东西到底什么样，就谁都没有经验，于是呢就会特别怕走两个极端。要不然就是为了社会效益，我不管自己能不能生存下去， 一提钱就觉得 一提钱 不好意思，这东西不对 啊，对，你们过去做公益现在变质了， 对， 你们开始做商业了，你们这个变色了。对，其实有过很多纠结，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过去我们拿着社会资源去做事儿，大家都说你好，你棒，当我们想要去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怎么有这么多人反对？ 对，说你们打着自然的旗号， 打 着公益的旗号去赚钱 啊，是啊，其实这是一个考验，就是你到底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自己是否很笃定，是不是真的能够非常问心无愧吧，去坚持做这件事儿。 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很难过自己心里的那个坎儿。你说开个公司我挣钱就挺费劲的，是吧？我去索取挺费劲的，我想往外给怎么也这么费劲呢？ 是这样的， 很难理解。 是这样的。其实后来发现，任何一个阅历吧，都是一份助力，而且当你想要做一份很美好的事儿，我们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好像全世界都来帮你，能看到你的这份真心。所以呢我们经常说哈，就比如说这伙伴当中就有做上市公司 CFO 的人，帮我们10块20块的掰扯这点钱啊，我们说杀鸡不是用宰牛刀，简直是用的屠龙刀。那也有更多伙伴会说，哎，哪哪哪有需要这样的活动，我们能这样牵线搭桥。或者有伙伴说，哎，我来当志愿者，我先不收取费用，能降低我们的成本。那还有更大的挑战是，就像您说的，刚开始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来参加你的活动？我们叫受益者付费课程。那意思就是你能享受自然的美好，你在这当中有成长有获得，你付费天经地义。但是大家会说，自然我自己就可以到自然当中玩，我干嘛要跟着你去玩？ 是啊， 对吧？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比较考验我们在这个多少年吧，包括前人总结下来的这些经验，那这些经验把它转化成为更专业的东西，那让大家感受到不仅仅去认一些东西，更能了解一些自然的规律，那还有同时呢，去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获得对自己的认知，同时还能够获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梳理。 所以我们说这三大关系都是自然教育关心的，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我的关系，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都能够和谐，才能叫生态系统的和谐。哦，那原来有这么多的东西，而且有这么多方法，比如我刚才说到的，通过一些游戏的方法，一些观察的方法，一些艺术的方法，一些包括大家叫的项目讨论呐、去完成任务啊，去探索啊等等，很多种方式，那就不仅仅是爬山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了解为什么这个山这么独特，它和我们的这个地域有什么关系，气候有什么关系，物候有什么关系，有哪些物种是珍稀的，有哪些物种和我们之间有息息相关的联系。那也包括我们会关照到，你要能做好对自己不伤害，对大自然也不去伤害，怎么样去无痕的在自然当中行走，怎么样是最好的最健康的方式等等等等。所以呢，通过很多种课程的开发呀，慢慢慢慢就有越来越多的受众真实感受到这份真诚，感受到这份专业，也感受到真实的变化的发生，就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和我们进行合作。 我知道现在你们的课程很受欢迎的。 是的是的。 经常是报不上的。 是的是的。 等下一波的。 是的。 但是当年在刚开始推出这个理念的时候，跟人家说我们这是一个自然体验的课程，我们是要收费的。我觉得第一波接受这个理念愿意掏钱来参加这个培训班的人还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说实话哈，别说是掏钱，从最开始我们在做公益项目的时候哈，就不掏钱，都很少有人来，那什么人来呢？哎呀，我们家孩子这个英语课，这个被老师轰出来了，钢琴课老师说坐不住，这个语文他根本一窍不通，哎，算了，我们来试试自然吧，没准能在这儿获得什么。所以那时候来参加活动的人，尤其孩子，奇奇怪怪的比较多，所以 非主流的哈。 对，所以我们自己呢也特别受鼓舞。当我们看到这些孩子真的发生变化，他们从那种好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那种所谓问题孩子，包括有对自己情绪都很难控制住，甚至参加活动我们得专门有一个人负责得看着他，一会儿就发脾气了，一会儿就有可能去打别人了，一会儿就跑得不见踪影了，到后来慢慢慢慢越来越温和，越来越能和别人开始沟通，越来越懂事儿，也开始爱学习等等等等。当这些现象越来越多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很受触动，也很感动，然后家长也会，哇，真的大自然太有力量了。我们经常说不知道大自然对他做了什么，但他真是发生了，包括和父母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的改善。所以也许是因为这些变化口口相传，我们没有做特别多的宣传，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宣传，就是默默去做这些事儿。甚至有过这样的情况，来的人还没我们代课的老师人多，那我们当时想了，就是坚持做。你只有做了，你自己才能获得更多经验积累，才有更多的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才能够做到他们受益，然后他们再去带来更多的人。事实也是如此，所以这些受众现在啊，基本上都是靠这样的口口相传，真诚的大家彼此之间说，哎，真的那个活动真的很好，而且他们做的真的很认真，然后才来报我们的活动的。包括我们现在体验师培训，现在刚刚结束40期了，已经我是第一期，现在已经第40期，已经超过900多人受训，现在奔1000人了。那这样的过往，这么多人一起，然后大家回馈给我的，那现在在群里依然有很多人讲到的这种感动也好，或者是这种收获也好，这种对自己生命重新思考也好，给我都是一份力量，都是一份能量，其实都又回到我的身体里，所以我经常认为我做这件事非常幸福，因为我获得的最多。我才意识到当初我说我往外给一个试试，原来真的是这种效果，真的是 回来的更多，比我当初一味去索取要获得的多得多得多。 对，现在心也不空了。 对，是是是， 满满的啦。 只是也意识到更多的不足吧，还是要不停的去往前走。对对对， 你应该很庆幸你当年的那个决定，这样的一个转型。就是一方面让你填补了心中的那个老是空落落的那种感觉，做了你真正喜欢而且很有价值的事情，也带动了很多人，周围的小伙伴也回馈给你很多， 是 算是另一个事业的高峰。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你自己现在满意吗？ 那要看怎么说。一方面呢，肯定还是会有不满意。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不满足吧，才会有动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让自己的周围变得更好。所以当我发现原来没有终点，其实原来是想过，比如说未来我成立了自然学校，不是我成立啊，是我和伙伴们，其实有很多伙伴，而且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伙伴，在一起才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自然学校啊。当有这样的一个事物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能达到了一个什么状态，甚至是可以持续的一直在这个状态上，有点像个终点的那个感觉。但是当你迈向了更高的一个地方，你看到还有更高的地方要去，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还有更多的变化要产生，然后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不满意或者不满足吧。包括对自己，也包括自己，随着年龄增长啊，也有一些力不从心，也有一些迷茫，有的时候会觉得我累了，我当初这个决定是怎么的样，对不对，我走到现在有没有走偏，我要不要休息休息，我要不要再重新思考，再重新整装啊，再重新出发。也包括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有哪些是我们能做到的事，哪些更多的事做不到，还有没有可能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等等等等。突然变的事很多，突然变得好像自己更加觉得自己能做的事很少，所以呢就有更多的不满意。那也有呢，在这过程当中和所有人一样，不是说因为你从事了这样一件事儿，你就成了一个象牙塔里的人了，你的生活就不会遇到困难了，你就不会有任何焦虑了。其实不是，就是只是你更接纳了，你更多的知道我再重新回到自然里，让他给我疗愈，让他能给我力量，让他能给我，让我静心去思考答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也可以说是很满意的。 就像你的名字，像你的自然名冬小麦一样。 是的。 是一种很顽强的。 是。尤其是在他经历了很多艰辛之后，到春天他勃发生机，生命力更加的顽强。所以我们经常就说，自然给我们太多这样的收获和启迪，也特别希望这个节目不要变成我特厉害或者我怎么样只是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遇到了很多人，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很多启发，然后遇到了大自然，也有机会在自然当中获得很多启发，才让我的生命有了一些不一样，才有了新的思考，有了一些新的接纳。是这样的。 所以一句话，感谢大自然的疗愈吧。 是的，是的。 因为人本来就是生活在自然当中，本来就是一体的。 是的， 是的。好的，听众朋友，张萌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